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2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摄受品第29-2。儿时天地事，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调伏菩萨摩诃萨众，令不高心，而能回向一切之智。儿时，佛告天地师言：乔使迦，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调伏菩萨摩诃萨众，令不高心，而能回向一切之智？十天地士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世间布施波罗蜜多时，若于佛所而行布施，便作是念：我能施佛。若于菩萨独觉声闻孤穷老病道行气者而行布施，便作是念：我能施菩萨乃至气者。施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布施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行世间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时，便作是念：我能修行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作是念：我能圆满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境界乃至般若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世间四念住时，便作是念：我能修行四念住。亦作是念：我能圆满四念住。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四念住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时，若作是念：我能修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或作是念：我能圆满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时，若作是念：我能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或作是念：我能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时，若作是念：我能修行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 或作是念，我能圆满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佛实力，似无所谓，似外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时，若作是念，我能修行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或作是念，我能圆满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时，若作是念，我能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作是念，我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时，若作是念，我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于无此能。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而起高心，不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如是菩萨摩诃萨众，依世间心修诸善法，无方便善巧故，我所执扰乱心故，虽修般若波罗蜜多而未得故，不能如实调伏高心，亦不能如实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布施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施者、受者、施物。是菩萨摩诃萨以止般若波罗蜜多而行布施故，能如实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出世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及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而行境界乃至般若故，能如实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出世四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四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及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而行四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故，能如实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世尊，若菩萨摩诃萨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时，善修般若波罗蜜多故，不得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及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依止般若波罗蜜多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故， 能如实调伏高心，亦能回向一切之智。舍尊，有此因缘，我作是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调伏菩萨摩诃萨众，令不高心，而能回向一切之智。第二分，苏读波品，第三十。儿时，佛告天地誓言：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身常安隐，心恒喜乐，不为一切灾横侵恼。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亲近供养，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军旅、交阵战时，至心念诵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慈悲拥护，不为刀杖之所伤杀，所对怨敌皆起慈心，摄其恶心自然退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军旅刀剑所伤，丧失生命，终无实处。何以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长夜休息，不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自能降伏贪欲刀杖，亦能除他贪欲刀杖，自能降伏嗔恚刀杖，亦能除他嗔恚刀杖，自能降伏愚痴刀杖，亦能除他愚痴刀杖，自能降伏骄慢刀杖，亦能除他骄慢刀杖，自能降伏恶见刀杖，亦能除他恶见刀杖，自能降伏随眠刀杖，亦能除他随眠刀杖，自能降伏缠垢刀杖，亦能除他缠垢刀杖，自能降伏恶业刀杖，亦能除他恶业刀杖。乔使家，有此缘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摄入军阵，不为刀杖之所伤杀，所对怨敌皆起慈心，摄起恶心自然退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念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力故，摄在军阵，刀剑所伤，丧失生命，终无实处。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直至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常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一切毒药、古道、 鬼魅、焰岛、咒术皆不能害，水不能溺，火不能烧，刀杖、恶兽、怨贼、恶神、众邪、汪良不能损害。何以故？乔世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明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上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无等等咒，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咒王，最上最妙，无能及者，具大威力，能服一切，不为一切之所降服。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精勤修学，如是咒王，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何以故？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了自他，俱不可得故。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不得我，不得有情，乃至不得知者、见者，不得色，不得受想行识，乃至不得一切智，不得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于此等无所得故，不为自害，不为害他，不为惧害。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咒王时，于我及法虽无所得，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观诸有情心性差别，随疑未转无上法轮，令如说行皆得利乐。何以故？乔世家，过去菩萨摩诃萨众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精勤修学，以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未来菩萨摩诃萨众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精勤修学，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现在十方无边世界有诸菩萨摩诃萨众于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精勤修学，现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居止国土诚意，人及非人，不为一切灾横机疫之所伤害。何以故？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所住处，为此三千大千世界及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并诸龙神阿苏罗等常来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令般若波罗蜜多有流难故。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至清净处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虽不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亦不为他开示分别，而此住处国邑王都人非人等不为一切灾横机疫之所伤害，何以故？乔世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随所住处，为此三千大千世界及于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并诸龙神阿素罗等常来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令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有流难故。乔世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但书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至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上获如是宪法利益，况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及广为他开示分别，当知是被功德无边，速证菩提，利乐一切。复次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为冤家恶兽灾横厌倒机疫毒药咒等，应书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随多少分香囊成处安宝桶中横随诸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部位事皆自消除，天龙鬼神常守护故。乔世家，譬如有人或旁生类入菩提树院或至彼院边，人非人等不能伤害，何以故？乔世家，过去未来现在诸佛皆作此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施诸有情，无恐无怖无怨无害，身心安乐，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诸人天尊贵妙行，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诸三乘安乐妙行，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现正德或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安利无量无数有情，令当证得独觉菩提或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圣事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威神之力，是故此处一切天龙阿苏罗等皆共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当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随所住处亦复如是，一切天龙阿苏罗等常来守护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令般若波罗蜜多有流难故。乔世家，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随所在处当知是处即真之多，一切有情皆应敬礼，当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而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 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槃后，起速度波，七宝严饰，宝函成处，佛舍利罗安置其中，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附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二所生福，何者为多？佛告乔释迦：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云何？如来所得一切相智，即相好身，依何等法修学而得？天地是言：世尊，如来所得一切相智，即相好身，依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修学而得。佛言：乔释迦，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我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修学故，得一切相智及相好身，何以故？乔释迦：不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无有是处。乔释迦：非但获得相好身故，说明如来应证等觉，要由证得一切相智，故名如来应证等觉。乔释迦：如来所得一切相智，要由般若波罗蜜多为因而起。佛相好身，但为一处，若不依止佛相好身，一切相智无由而起，是故般若波罗蜜多正为因起一切之智，欲令此智现前相续故，复修集佛相好身。此相好身若非变智所依处者，一切天龙人非人等不应结成供养恭敬。以相好身与佛变智为所依止故，诸天龙神人非人等供养恭敬。由此缘故，我涅槃后，诸天龙神人非人等供养恭敬我舍利罗。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但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则为供养一切相智，即所依止佛相好身，并涅槃后佛舍利罗。何以故？乔释迦：一切相智即相好身并舍利罗，皆以般若波罗蜜多为根本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但与佛身及舍利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非为供养一切相智及此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故。乔释迦：佛身一体，非此般若波罗蜜多一切相智之根本故。乔释迦：由此因缘，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供养佛，若身若心给予功德，先当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附以种种上妙供具而供养之。于是故，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佛涅盘后，起苏都波，弃宝严氏，宝函成处，佛舍利罗安置其中，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二所生福，前者为多，无量倍数。何以故？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能生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故，能显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能生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故，能生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故，能办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事故，能办菩萨摩诃萨足性圆满、色力圆满、财宝圆满、眷属圆满故，能办一切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故，能办世间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故，能办世间空无边处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故，能办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故、独觉菩提故，能办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能办最上最圣无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一切相之故。而时天地是白佛言：世尊，展不周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者，彼岂不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获得如是功德胜利？佛告乔释迦：我还问汝，当随意答。于意云何？展不周内有几许人成佛正经、成法正经、成僧正经？有几许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有几许人与佛究竟、与法究竟、与僧究竟？有几许人得三十七菩提分法？有几许人得三解脱门？有几许人得八解脱？有几许人得九次地定？有几许人得六神通？有几许人得四无碍解？有几许人永断三劫得欲留果？有几许人薄贪嗔痴得依来果？有几许人断无顺下分劫得不还果？有几许人断无顺上分劫得阿罗汉果？有几许人发心定去独觉菩提？有几许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天地是言：世尊，展不周内有少许人成佛正经、成法正经、成僧正经，乃至有少许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而时佛告天地是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释迦，展不周内极少分人成佛正境， 成法正净，成僧正净，转少分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乃至转少分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转少分人即发心意，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转少分人精勤修习菩提行矣，正得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小史家，诸有情类，流转生死，无量世来，多不见佛，不闻正法，不亲近僧，不行布施，不持净戒，不修安忍，不起精进，不习净律，不学般若，不闻内空，不修内空，乃至不闻无性自性空，不修无性自性空，不闻四念住，不修四念住，广说乃至不闻十八佛不共法，不修十八佛不共法，不闻一切三摩地门，不修一切三摩地门，不闻一切陀罗尼门，不修一切陀罗尼门，不闻一切智，不修一切智，不闻道相智，一切相智，不修道相智，一切相智。乔史家，有是因缘，当知于此展不周中，极少分人成佛正境，成法正境，成僧正境，转少分人与佛无疑，与法无疑，与僧无疑，乃至转少分人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转少分人即发心意，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转少分人精勤修习菩提行矣，正得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乔史家，我今问汝，当随意答。乔史家，于云何？至展不周所有人类，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几许有情供养恭敬父母师长，几许有情供养恭敬沙门婆罗门，几许有情布施持戒受斋修福，几许有情与诸狱中住厌欢想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厌食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几许有情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几许有情乃至发心定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几许有情即发心意精勤修习去菩提行，几许有情恋魔长养去菩提心，几许有情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几许有情得住菩萨不退转地，几许有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天地是也，世尊，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少许有情供养恭敬父母师长，乃至少许有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佛言：乔史家，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乔史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极少有情供养恭敬父母师长，转少有情供养恭敬沙门婆罗门，乃至转少有情得住菩萨不退转地，转少有情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乔史家，我以清净无上佛眼 遍观十方一切世界，虽有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发心定去无上正等菩提，精勤修习去菩提行，而有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一若俩若仨有情，得住菩萨不退转地，多分退堕，声闻独觉下列地中。黑锅脚趾甲，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甚难可得，恶慧懈怠下列精进，下列圣解，下列有情不能证故。脚趾甲有始因缘，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发心定去无上正等菩提，精勤修习去菩提行，欲住菩萨不退转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无流难者，应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速速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习，如理思维。好请问师，乐为他说，作事事宜复应书写，种种宝物而用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好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诸庙珍奇祭月灯明而为供养。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与于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圣善法，亦应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习，如理思维，好请问师，乐为他说。何谓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余圣善法？所谓布施乃至净虑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若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于无量无边佛法，是为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余圣善法。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与于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运处戒等无量法门，亦应听闻受持读诵如理思维，不应诽谤，令于无上正等菩提而作流难。何以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如来悉住菩萨位时，常勤修学顺菩提法，所谓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若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于无量无边佛法，若于随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运处戒等无量法门，由思正德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我等今者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亦应随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等法，定是我等大师，我随彼学所愿当满，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等法定是诸佛法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随彼学故一证正正当正无上正等菩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等法亦是一切声闻独觉法印，一切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独觉，随彼学故一正当至涅槃彼岸。一是故乔使家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佛住世若涅槃后， 应以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常勤修学，何以故？乔释迦，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是诸声闻、独觉、菩萨及于天人阿苏罗等所依去故。复次，乔释迦，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般涅槃后，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岩石，其量高大，一于善那广简高半，附以种种天妙花蔓、涂散等香，亦附璎珞宝窗翻盖，诸妙珍奇伎乐灯明，尽其形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语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也，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附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诸妙珍奇伎乐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彼，无量无边。复次，乔释迦，至此一事，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如来般涅槃后，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岩石，其量高大，一于善那广简高半，如是充满一盏不周，或四大洲，或小千界，或中千界，或复三千大千世界，皆以种种天妙花蔓乃至灯明，尽其形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语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之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附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彼，无量无边。复次，乔释迦，至一三千大千世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众，各于如来般涅槃后，为供养佛设立罗故，以妙七宝起苏都波，种种珍奇兼杂岩石，其量高大，一于善那广简高半，各满三千大千世界中无空隙，附以种种天妙花蔓乃至灯明，尽其形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语意云何？如是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众， 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誓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彼无量无边。时天地士即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假使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一切有情各于如来波涅盘后为供养佛舍利罗故，以妙七宝起速度波种种真奇间杂言事，其量高大一于刹那，广简高半，各满三千大千世界，终无空隙。复以种种天妙花蔓乃至灯明，若经一劫或一劫余，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世诸有情由此因缘得福多否？佛言：彼福无量无边。天地誓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于彼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何以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能总摄藏一切善法。所谓十善业道，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四圣谛观，若三十七菩提分法，若三解脱门，若六神通，若八解脱，九次第定，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一切三摩地门陀罗尼门，若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于无量无边佛法，皆摄入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应证等觉真实法印，亦是一切声闻独觉真实法印。世尊，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勤学故，以正正正当正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声闻及诸独觉亦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勤学故，一正当至涅槃彼岸。世尊，由此因缘，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离一切智智心，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智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有书写种种庄严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所生福聚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计。卷第428。